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上回我们讲到，达源并不是旅游景点，也不在主干道上，因此鲜有人知。然而，这里不仅是沈从文给张兆和写情书的地方，关于达源还有很多的历史故事。 那时我大概也知道，和西苑周边各种名目繁多的园一样，类似承泽园、畅春园、朗润园等等，这达源应该也跟圆明园是有关的。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的园子早就惨不忍睹了，偏偏这地方还雕栏玉砌。教科书里没告诉我们，最初杀人放火打劫的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但是让园子遭到彻底破坏无法复原的还有八旗营兵和各路军阀。这第一个带头缺德的就是徐世昌。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由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的亲信徐世昌也自请病退，借机他向朝廷请赐圆明园周边的蜀园、明鹤园与静春园作为自己的病退疗养之所。这没费多大劲儿啊，徐世昌就将花园搞到了手，而且改造的方案竟然就是将园里的建筑大部分拆去，皇家的木料全都运回了自己的河南老家呀。青山留不住，大势已去的清室见状不妙，隆裕太后索性下旨，将圆明园周边的各个属园全都赏给了王公大臣作为私产。当然，隆裕也不傻，反正这些地方早就荒废，自己也没钱打理，闲着呢还不如笼络人心啊。于是毓秀园赏给了载沣，朗润园赏给了载涛，承怀园赏给了少英。这种行为属于树还没倒，猢狲还在，哎，可是家财已经散了，典型的败家的节奏。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发了，满清气数中尽，各地原本属于皇家的花园也就变成了被主人遗弃的宠物，任人宰割。尤其经过了几次劫难之后，圆明园和周边各个附属园早就已经是满目疮痍，树木宫殿那早都被周围驻扎的正黄正白的八旗匪兵烧炭的烧炭，变卖的变卖，还一度繁荣了京北的家具市场。 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呀。除了木材大树，园子中剩下来的那还有不少的精美石雕石刻太湖石，还差点忘了，还有条石地鸡。只是这些东西啊，它太重了，有点不好搬，所以呢就多留了些日子。1919年，统领直隶军务拱卫京师的军阀马统将军王怀庆就相中了圆明园门前的一大片空地。说是空地，其实就是圆明园的正宫门广场。广场中央呢，一条丁字形的石路，皇帝每次来圆明园走的就是这条石道。在石道东西各有一人工湖，像一把打开了的扇子面，俗称扇面湖。空间不小，还有湖水，这看起来视觉效果应该是不错。王大帅的心思也能理解，和八旗入关跑马圈地一样，咱呀先把它圈起来。私家花园就地取材，王怀庆雇了专人监工，同时还买通了圆明园的守护太监。于是呢，圆明园里的石料、安佑宫大墙、西洋楼石雕、精美的太湖石，甚至是九州清宴的金鳌玉洞桥，这都一比一的原装拆运了。还有今天达源宾馆的院子里那十几根漂亮的石笋，个个秀美啊，这都是来自于圆明园。前后花了3年的时间，王怀庆不仅建成了今天的达源，还顺便改造完了他在东四11条的宅子。前有徐世昌，后有王怀庆，这都占了圆明园的大便宜。北京城内外的军阀政客们也是一窝蜂的就扑向了圆明园废墟，空车进去随便装满，1块钱一车吧，门口呢都是明码标价。于是今天北京大学里的华表、石麒麟、翻嘴鱼，中山公园里的青云片、兰亭碑和颐和园里的铜狮子、五峰湖石，哎呀，实在太多了。甚至苏州拙政园里的石雕、保定动物园里的假山，这都来自圆明园。断断续续几年过去了，圆明园最后的地基就这样被洗劫一空。如果不是大水法的造型弯曲带拐弯，石材难用，这估计啊也早就被人拉走了。建达源的那几年正是王怀庆这位大帅的事业上升期，这位王大帅也是打过八国联军、镇压过起义的，也追随过徐世昌进过东北，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还被封为男爵，几乎是周旋于各大势力之间呀。乱世当中，王怀庆那算得上是一员福将，左右逢源，最后还弄了个九门提督上将军。由于是无论何时何地，他身边呢总搁着一个漆红烫金斗大的王字马桶，他就被人讥笑为马桶将军。这名声确实不大好听，但在北洋高层混了几十年屹立不倒，这也算是个奇迹吧。至于后来王怀庆被张作霖的缝隙排挤下台，但依然不被日本人收买，没在抗战时期做汉奸，这好歹算是守住了晚节。话说918事变之后，大批的东北难民涌入了京城，当时管辖京津地区的张学良就花钱将达源和周边的土地买下来，统一在东北议员的管理下作为救济所，而张学良担任主任的东北议员管委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达源里面。慢慢的，这达源周围就来了不少东北的名人，比如张学良的族叔大军阀张作相，反奉的奉军五虎将郭松龄，著名历史学家邓芝成等等。在日伪时期，东北议员还一度被川岛芳子管过一阵子，直到解放后东北议员直接改名为西苑公墓。1958年达源划归政府直管，议员也只剩下东院西院两处墓地了。小时候我曾经问过家里人，这达源的对面是什么，为什么墙也那么高，也和达源一样没啥人，不热闹。我得到的回答，那是公墓。不知道是否因为左右都有公墓的原因，达源也曾经被称作万寿园，而今天达源斜对面社区也叫做福源门，隐约觉得这些地名都跟香火有点关系。前有军阀护体，后有东北议员主管，所以达源在民国时期风景这边独好。1931年的春夏之交， 大文豪沈从文就在这里给心中的女神张兆和寄去了一封情深意长的情书。虽然当时的沈先生可谓诸事不利，但您在情书当中看到的基本都是向往爱情的正能量。从稿件屡屡被报社的编辑们垫在桌子上嘲笑，到被徐志摩无意中在垃圾堆里发现，在胡适的努力下，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乡下人得以幸运地被聘到上海教书，可偏偏沈从文第一次上课就因为学生太多，害怕的十分钟没敢出声。书教的真不行，但最要命的是他还爱上了班里的一个漂亮女学生张兆和，一个是校花，一个呢是笑话。爱情折磨人，教书也折磨人。糟糕的是，没多久随着胡适的离任，沈老师也就失业了。从1929年到1933年，这整整四年时间，估计要不是一直追求张兆和的单相思还能给他点美好的希望，沈从文一度都想过自杀了事吧。梁实秋在回忆沈从文里说的挺准，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坠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沈从文有湖南口音，讲话不济，他就使出自己的看家法宝，写写写，拼命的写，没事就写封信。在沈从文文集里，不少都是这种书信体，尤其是在那封由达源致张兆和的经典情书里，不仅有开篇的那句经典表白，还有一段也挺精彩。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的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这不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吗？在达源，文豪可以写出任何一个姑娘都难以拒绝的火热文字。据说在由达源寄出的这封信之前，沈从文一直持续地给张兆和写情书，有长有短。其中一封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包括一见钟情在内，很多事情的发生可能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原因。这个道理和股评一样，涨跌的原因都是后来分析。事出偶然或是一件小事儿，往往会导致一连串的反应。比如北京法海寺的创建，就因为一个人做过的一个梦，至于梦是真做了还是胡编的，这谁也不知道。做梦的人是一位宦官李同。宦官不一定就是奸臣啊，如今很多人一提起这宦官来，他就认定了必定是大奸大恶。就连武侠电影里的旁白也讲，明朝末年，朝廷昏庸，阉党当道，民不聊生。影视作品里面的阉党总是武功邪门，脸白心细，耳濡目染多了，反派的形象就根深蒂固了。其实明朝的宦官地位很高，名声坏就坏在了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而法海寺的建造者大太监李同的口碑那就不赖，在宫里的地位颇高，算大内高层，业务强，会打仗，还立过军功，基本上吧，没有查到有资料记载他干过什么令人发指的坏事。好比明星需要绯闻，要有曝光率，李同可没干过什么缺德事，更没练过什么葵花宝典，在房间的名气自然不及他那些祸国殃民的同辈。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的李同，真正服侍的第一个主子就是当年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朱棣在北京造反后，首先忽悠的就是自己的弟弟驻守喜峰口的宁王朱权。他许诺未来的天下兄弟一分为二都有份儿。可事后朱棣大势已成，攻克南京，就赶走了自己的亲侄子建文帝，登上九五之尊， 灵王这才明白过来，当初许诺的半壁河山没戏了。所以宁王上奏，只求在繁华所在的江南退休养老。朱棣呢，跟他老爸朱元璋一样，对任何人都不大放心，更何况是自己的弟弟。朱棣计划将宁王朱权分封到交通很不方便的川蜀，接到命令后也没办法，朱权只好带了一帮亲信慢慢的挪动，等这位前皇叔如今的皇帝缓慢走到了江西南昌后，就装病不走了。眼不见心不烦，朱棣也就将错就错，改封朱权为南昌王，双方都算是各退一步吧。为了表示忠诚，宁王就将身边几个年轻秀气的内侍作为礼物送给了朱棣，还是个孩子的李彤便是其中之一。明朝宦官都比较忙，该上战场就上战场，该进后宫就进后宫。李彤跟了朱大老板后一直就没闲着，披戴盔甲的先后五次随永乐大帝出征塞北。永乐22年，也就是1424年，朱棣亲征阿鲁台，不幸在榆木川因病驾崩。内阁当时决定密不发丧，就派人先行悄悄地护送朱棣的遗体回京。据说这个秘密的任务就是由李彤来执行的。就这样，从明成祖朱棣开始，到仁宗朱高炽，再到宣宗朱瞻基，再到英宗朱祁镇，最后还服侍了景帝朱祁钰，这李彤算是五朝元老了。多年的南征北战后，李彤升为了御用监太监，这个职位很重要。和李彤处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的大宦官郑和也曾经做过这个职位。明代宦官根据职能不同，分为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等12个部门，其中御用监专门负责皇帝个人物品的管理，李彤是御用监的掌印，所以不论是皇上御前睡觉的大床，还是内部的豪华装修、象牙摆设、各种御用器具，甚至马桶、牙刷等等等等，全都归他管理，名副其实大内总管呀。辛苦奔波到了晚年，年老体弱的李彤一次上奏，夜梦神人指点，在京西翠微山之阳建寺，名曰法海，还说此地馒头山护于左，西龙山避于右，前面是一条龙形古道，再加上前有赵山、金顶山作为两个香炉，就有着烧不完的香火，只要山不平，明朝永远太平云云。明英宗欣然准奏，再说也都是吉利话，也不能不信。接下来李彤用尽毕生积累的力量，于正统4年，也就是1439年开始浩大的建寺工程。为了修建该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七大弟子之一大慈法王特地助经助援，还有那位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让明王朝元气大伤的大太监王振，也是带头掏腰包给法海寺捐资助款。在忙碌了4年之后，英宗朱祁镇亲赐寺名法海禅寺。如今在法海寺西南坡上还竖有一座礼部尚书太子太傅胡旦撰写的御用监太监蒲安礼君碑，碑文上就记述了李彤的生平事迹。明英宗朱祁镇的进士太监李彤，在都城之西翠微山之阳，御河乡水域龙泉古寺之左，见此地风景和梦境一样，遂向官员、平民、喇嘛、僧尼墓前在此建寺。寺建成了，他的梦成真了。离市区不远，北京法海寺就坐落在今天石景山区模式口村。寺内大雄宝殿里保存了相当完整的明代巨型壁画，与山西芮城永乐宫元代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并称我国三大壁画，珍贵无比，镇寺之宝。寺北墙门两边的壁画《礼佛护法图》里，天龙八部和一众天界鬼神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护法行列，个个栩栩如生。 被专家们誉为法海寺壁画三绝中的水月观音身上的披纱，全都由极为细密的线条勾勒而成，轻薄飘逸，披纱上面的六棱形花瓣全都有几十根金线支撑，采用的贵气十足的粒粉堆金技法，也使得片片花瓣都散发着金光，都是真金。除了在壁画中出现的人物摄人心魄，画中动物的形象也是逼真至极，即便是一只仅仅露出半身的野猪，身上的毛也是一清二楚，根根辨析。还有神兽金毛吼，寥寥数笔，细腻的线条就完美地表现出背上丰满的肌肉，仿佛是 3D 技术。壁画中那些细节所表达出的神韵，不亚于蒙娜丽莎的微笑。曾有专家评论说，堪称完美，竟无一处废笔。77位壁画中的男女老幼、神佛鬼怪，无一相像，妙笔生花。经过考古专家们研究发现，寺前楞严经床碑记里罗列出了那些修建寺庙的工匠名号。经过统计，原来修建法海寺共动用了当时18种不同行业工种，一共有169名官方的专业人员参加。难怪都是大内高手，国家队搞创作，但也不奇怪，李彤是御用剑的总管，这些皇家工匠都归他领导。总结来说，绘画专家们对法海寺壁画的评价是，突出体现了我国古代绘画继承传统与时代创新的艺术特色。通俗地说吧，法海寺的壁画是唐古宋肉柔和辽金元以来的技法，统摄于明代的魂魄。对于法海寺，有一些研究说是大太监李彤借着皇恩，利用权力找个托梦的机会，搜刮百姓钱财，修建寺庙来讨好圣上。这事儿有没有我不知道，不过那时候除了李彤，不少有地位的宦官都有修建寺庙的习惯。比如在法海寺的驻原信官姓名的碑文上，除了臭名昭著的大太监王振的名字，还有建造了紫禁城内城的越南籍太监阮安，以及坚决支持于谦抗战的大太监金英等等。您说这些大内的高官显位，谁是缺钱的主啊？此外，大太监王振等人不仅资助了法海寺的修建，还在该寺修建的前后，在京城新建重修了相当多的佛寺，北京人非常熟悉的潭柘寺就是其中之一。净过身的宦官无牵无挂，积德修寺捐庙，希望换来下一世的全人之福，同时通过修建寺庙提高自己的朝堂和民间的威望，也不是一件坏事。不仅是李彤、王振和他同处同一时代的著名太监，曾七下西洋的郑和也都是如此。三宝太监郑和的祖上信奉伊斯兰教，他自己一开始也是伊斯兰教徒，但后来郑和就慢慢的改变，转而一心向佛了，还受了菩萨戒。郑和平生一直致力于刻印各种佛经，还担任过南京大报恩寺的监造官。文献记载，郑和的法名叫素南扎士，也就是索南扎西，意思是福吉祥福善。1956年在南京牛首山的红觉寺舍利塔地宫里，曾出土了带有铭文的佛弟子御用剑太监李福善奉师铜鎏金喇嘛塔。据考证，这地宫就是法名为福善的大航海家郑和的真身墓。巧合了，北京法海寺的建造者李彤其实还有个名字，就叫李福善。你瞧瞧，难道是这两位同名同姓同时代，还能同职业？李彤比郑和小上18岁，两个人的生活经历很像，都是因为军功政绩升迁。在当时明朝的宦官集团当中，郑和无疑是极受人敬重的。从伊斯兰教转为佛教后，郑和一心向佛，在那时候的宦官阶层中佛学造诣极高，李彤就曾经在郑和的指引下皈依佛门。所以也有人就说了，